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星期是2018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了，2019年正向我们招手。从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将为您盘点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年中汉字评选。中日韩、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呢，每年都会评选最具有代表性的年度汉字。各地民众根据年内的国际国内大事选择一个汉字反映全年焦点，使得这个汉字具备相当的概括能力和高度的浓缩性。今天我们就首先来关注2018的日本年度汉字，然后我们还要把视线转向俄罗斯，来听听俄罗斯年轻一代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开放。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大家对于每年底一些国家和地区发起的年度汉字评选已经不陌生了。那么这项年度汉字评选工作呢，如今公认是1995年日本首发的。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1995年当时呢发起了首次的日本年度汉字的评选，当年选为了震字，就是地震的震，因为那一年呢发生了阪神大地震。年度汉字评选活动是由日本汉字能力鉴定协会组织的一项原来旨在是推广汉字文化的这样一个活动，不过呢，因为其越来越能够反映出国内国际动态，所以呢，也很受日本民众的关注。每一年这个协会呢都会在全国公开征集代表该年度的汉字，那么得票最多的汉字呢就当选为该年的年度世态汉字。每一年呢都会选择在12月底的一天，在京都的东山区清水寺进行公布，由该寺的住持挥手写下这个汉字，然后呢张贴在该寺的墙壁上。2018年底是日本年度汉字的第24次发布了，这一次清水寺的老住持挥笔写下的是灾字。为什么要把灾作为2018年日本的年度汉字呢？对于这个年度汉字，日本社会有不同的看法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表达了自己心目里的年度汉字。好，详细的情况我们就来听在日本东京的日本中文导报主编杨文凯先生给您做解读。 从这个今年的情况来看，因为这个灾啊，日本汉字的写法就是水火，水火加在一起就是为灾嘛，为灾。那么对于今年整个日本来讲呢，还是比较适合的一个汉字。那么因为2018年日本是经历了很多这个自然灾害，那么其实对日本来讲呢，它这个国家就是说经常是面临地震啊、海啸啊、台风啊等各种自然灾害频频发生，那么大家也是习以为常。但是呢，为什么说今年这个灾害特别厉害呢？如果这个灾害啊有人员伤亡，特别是有人员死亡的话，那么这个灾害就显得比较大。那么今年它这个比较大的灾害呢，一个是西日本这个暴雨灾害，那么它这个涉及的面很广了，涉及面很广，那么也出现了人员死亡，大概有超过200人呢就说死亡。那么它这个灾害主要引起了洪涝跟这个山体滑坡啊，那么埋了很多人，那么这是一个大的灾害。第二呢，就是今年夏天呢是前所未有的这个酷暑啊，这个持续高温，那么也导致了这个150人死亡。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今年呢日本遭遇了两场，连续一个礼拜里面遭遇了两场就是历史上最大的这个台风，就是特别是9月4号一场台风，是25年来最大的台风登陆日本，这正面登陆日本，在关西地区就造成了10多人死亡，然后整个关西空港啊，因为它是海上的嘛，就陷入了孤立，那么这个也引起了很多的恐慌，那么对它的整个旅游啊也造成影响，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灾害。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北海道的地震，那么也造成40多人死亡， 那么这个也非常大。那么北海道的这个新千岁机场也一度是关闭的。那么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影响呢，就是北海道本来要申请2026年这个冬季奥运会，那么因为这次地震来了以后呢，不再申请这个2026年这个冬季奥运会。联系起来啊，就是给整个日本国民啊，他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感觉，就今年是一个灾年，就是，所以大家也选择这个灾字啊，作为今年的年度汉字。 不过我们也看到有相关的报道啊，是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说他心目里的年度汉字并非是这个灾字，而是转字，这又是为什么呢？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自己在官邸，首相官邸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记者问他，您觉得这个一个什么汉字可以代表今年？那么他个人的感觉呢，是一个转字。那么转呢，就是代表一个转换。那么从2018年到2019年，整个一个转换是非常明显。就2019年呢，就日本这个天皇要退位，那么对于日本来讲是一个时代的转换，就是那么平成就结束了，就是。那么整个2019年呢，就是说要一个新的年号，就是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改元。那么有很多事情呢，就是说也希望能够趁着这个改元的机会啊，能够让日本走出平成30年以来的这个经济不况的这个境地。那么大家对这个呢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期望。包括明年呢，他这个2019年他会召开这个 G20 的这个峰会，然后是2020年是这个东京奥运会，2025年是大阪世博会。那么整个日本国民啊，整个国家对这个也抱有很大的期待。 好，刚才是连线了在日本东京的日本中文导报主编杨文凯先生，给大家介绍了2018年的日本年度汉字灾。不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却认为年度汉字呢应该是转。从2019年开始，日本会有一系列的国际盛事，那么他们也希望借此呢来转换国家，走出平成不况30年的不景气。好，下面我们继续把视线停留在日本，一起来关注被首相安倍晋三视为转机之一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第三版的预算案终于出台了。我们来听报道。 私どもとしては今の現時点で考えられるベストな予算が V3 予算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ございますので、それを元にしながら今後の取り組みを進めるとともに、その時点で必要な予算をまた V4 ということで考え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在新闻发布会上，2020年东京奥运会财务规划官伊藤悦二表示，目前这个126亿美元的预算方案涵盖了场馆建设这些大项目的成本，也减少了在一些小项目上的投资。要想在此基础上继续降低预算是有难度的。伊藤表示，由于随着奥运会的筹备可能会出现一些额外的开支，例如考虑到今年的高温天气的影响，奥运会上控制高温的方案肯定会产生额外的预算。尽管日本政府努力降低其他项目的预算，但是预算金额此消彼长，未来的情况仍然未知。2013年东京申奥成功，当时公布的预算为7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03亿元，但随着筹备工作的推进，预算费用也渐渐超支，一度达到140亿美元。但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要求下，在2016年东京奥运会的预算下调至126亿美元。21号公布的第三版本基本维持这一预算的总额。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今年的12月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年度记者会如期举行。从2001年开始，年度记者会年年举行，已经成为了普京和民众以及全世界新闻媒体直接沟通的重要平台。今年的记者会持续了3小时43分钟，回答了66个问题。在谈到了中俄关系的问题时，他特意回答了来自中国新华社记者的提问，如何评价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他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成就，并表示现在俄中双边贸易额接近了1000亿美元，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和成就。除了国际战略方面的合作之外，中俄两国在跨境电商、农业、能源合作方面也不断的发展，创造了很多新的增长点。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显示，2018年底的统计很可能中俄贸易额可以突破1000亿美元，从而打破历史记录。 2019年，中俄双方将迎来建交70周年的纪念之年，两国会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说起中国与俄罗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也有着更加美好的广阔的合作未来前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呢，就制作了俄罗斯人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专题节目。下面通过他们的采访，我们一起走进俄罗斯民众，来感受他们心目里对中国40年变化的感慨和祝福。好，开启本周我们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联合主办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在俄罗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话题同样受到了关注，所有大型媒体都以文章的形式来介绍中国如何从一个落后的人口众多的国家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举行的以此为主题的圆桌会议，有影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们纷纷发表演讲，而在俄中有协，青年学子成为主要的受众对象。卫星通讯社的记者在俄中有协对活动的参与者们进行了采访。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艾列奥诺拉·比沃瓦洛娃被俄罗斯学界认可为现代中国经济的著名研究专家，在朋友和同事们的眼中，她是令人尊敬的女士，同时她还是经典歌剧的鉴赏者。据艾列奥诺拉·比沃瓦洛娃介绍，音乐是她的主要爱好，而从上个世纪50年代莫斯科大学求学时已经开始研究的中国经济，则是她的主要工作。从那时起，她开始了解中国，甚至他还作为莫大经济系的优秀生，成为毛泽东1957年访苏时的见证者。在回答卫星通讯社中国经济改革成就原因何在的问题时，经济学博士比沃瓦洛娃指出，值得关注的是邓小平和其追随者的勇于作为，他们将庞大的贫穷国家引向新的道路。他说，中国人是勇敢的，之前很难想象在社会主义中可以有资本主义，当时认为资本主义和市场只能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存在，但生活在不断变化，不要害怕，而应当接受出现的新的思潮。中国所做的一切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思考中的创造性突破。中国政府在40年的时间里，成功地将大约8亿人口从贫困状态中解脱出来，取得了令人炫目的成就。要知道，中国的上升之路几乎是从零起点开始的。远东所中俄关系研究和预测中心副主任亚历山大·伊萨耶夫这样指出，据他介绍，他第一次出访中国恰值1978年。他说，1978年8月，我飞到北京时，还没有宣布四个现代化政策，但那时已经有了变革的气息。那个时候，全面贫困和落后，甚至在首都也历历在目，票证体系依然存在。每月口粮相当寒酸，甚至外交官购买米和布匹也需要凭证。当时仅供老外光顾的唯一体面的友谊商店，在目前大厦林立的北京已不见了踪迹。在现今的中华妇女联合会所在的建国门大街，破败的单层房屋挤在一起，在北京任何角落都能够看到的最高和最漂亮的唯一建筑物是长安街和王府井大街交界处的北京饭店。北京的凌晨和傍晚到处可见的是自行车，但是汽车相当稀少。 苏联产的伏尔加牌轿车是犹如目前迈巴赫那样的奢侈品牌车，老旧的公交车是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但即使是这种车辆也相当不足，因此在车站有专人负责秩序并将乘客推进超载的车内。因街道的照明不足，晚上8点钟的时候，首都的生活几近死寂，居民形象一如街景，北京人不分男女，穿的都是暗灰色和暗绿色的服装。1984年，我第二次来到了北京，这时宣布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差不多有6年时间了。首都到处可以见到街头贸易，外国人非常愿意光顾的大市场已经在运行，他们在那里购买廉价的地产牛仔裤。在北京市西区，白色的香格里拉酒店矗立在那里，大多数的姑娘们已经用裙子把棉袄和裤子换下，甚至那些依然穿着粗布工作服的女性，从她们的制服领口也能够见到俏丽的短衫，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发生着变化。那么俄罗斯的年轻人对中国改革和现代中国有着怎样的了解呢？我认为他们可能了解的不多，但是他们是否熟悉中国，可以从和卫星通讯社记者对话者口中，莫斯科国立管理大学的学生那里了解一二。泽金·达尼尔是大学1年级的学生，他说，对于我来说，中国首先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经济增速方面列世界第一。暂时我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还不太了解，但是我有愿望了解更多一些。这个国家对于我的吸引力在于中国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对其他国家比如美国怎么看中国不感兴趣，关心的只是如何实现成为繁荣国家的目标，不看别人的脸色。我认为俄罗斯应该与中国继续发展关系，而且无论和谁，俄罗斯首先关注的应当是自己的国家利益，而非友好和联盟关系。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应当从中国学习的地方。 好，以上是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中文广播《你好俄罗斯》节目制作的俄罗斯人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开放40年。感谢他们的制作，也感谢俄罗斯朋友对中国的美好祝福。2019年将是中俄建交70周年，届时两国都会举行各种友好活动，共同回顾难忘的70年。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12月22号晚间，印度尼西亚万丹省海域发生了海啸。截止到12月25号的上午，根据印尼国家救灾局发布的数字显示呢，死亡人数已达280多人，死伤者主要是当地百姓和游客。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发布声明说，目前呢暂未收到印尼官方通报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另外，据透露，有5位中国台湾公民在海啸中失踪。目前，救援人员已经在受影响的地区展开了搜救工作，但是因为海啸之后，当地下起了大雨，影响了搜救的进度。那么，众所周知，印度尼西亚呢是万岛之国，有2亿多人口，地处太平洋地震带，地壳火山活动频繁。下面我们就要连线在印尼棉兰 FM103.8 电台的新闻总监王地聪先生，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一下眼下印尼这次海啸地震引发的一些人员伤亡的最新情况，以及当地人民如何来面对不断频发的大震小震。 就是印尼苏门答腊和爪哇之间的这个叫做巽他海峡 Sunda Straits， 其实是在上周六晚上大概9点多就发生了这个海啸。截至12月24号，我们看到的最新的这个信息来自于印度尼西亚国家减灾局的这个说法，包括数据，这海啸的死亡人数呢已经增加到了281人，超过1000个人受伤。 那么按照印尼国家减灾局发言人苏特普的话来说的话，这死亡人数啊，估计还会继续的增加。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认为，这次的海啸是由当地的一座巨大的活火山喀拉喀托火山喷发而导致的。 有官员这么估计了，这次海啸和巽他海峡中的一个叫做喀拉喀达乌的这个火山爆发，引发海底的岩层滑坡。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月圆引发的涨潮等因素有关，因为我们都晓得这几天是月圆之时嘛，对吧？那么另外，如果我们看这个喀拉喀达乌火山、喀拉喀塔喀托火山呢，它其实从这个近代的历史来看的话，它是喷发最猛烈的一座活火山之一。它的最大的一次爆发是我们人类有历史记录以来造成人员伤亡最严重的一个火山海啸的灾害。在按照这个记载，共造成大概不同区域超过3.6万人的死亡。它的威力呢，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爆炸受到冲击的1.3万倍。 据介绍，印尼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壳火山活动频繁，进入2018年以来大小地震不断。面对着复杂的地形以及2亿多的人口，王地聪认为，无论是当地民众的防灾减灾意识，以及当局对灾害的预报预警能力，都需要有大幅的提升。 就是印度尼西亚人呢、本身的生命力是很强的，再多灾多难的一个就是国家跟民族里面，还是能够看到笑脸跟笑容，这个是不容易的。基本上我认为印度尼西亚的我们自己的一个防灾意识它不是特别强，包括说我就询问学校里面的小孩，就是有没有学像日本啊，日本是个地震之国嘛，他们的这个防震的动作、防震的意识，怎么躲啊，怎么保护你自己，那个是非常之强的。基本上在印度尼西亚倒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不过我想，因为这个国家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国家，这2亿多人，太多的这个岛屿里面的这个贫富悬殊很大，基础建设也非常之不一样，所以如果要做很透彻的一个宣导，它需要做很大的一个力度的推动，会有着相当大的挑战。所以如果我们来看，截至目前为止，在国际间呢，以我们印度尼西亚周边的这个国家来看呢，我们的这个邻居就新加坡的红十字会呢，也已经就向印尼海啸灾区捐赠了这个50,000新元，所以开始陆陆续续，我相信从国际间呢都会有不同的一些就是救资，那么还有救援，包括协助啊，慢慢的就是汇聚。 2018年以来哈，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印尼新闻都是和这个天灾呀有很大的关系哈。刚念谈到了，可能人们的这个防灾意识还是比较薄弱的。既然灾害这么频频的发布哈，有没有就是危机意识，说赶快要建立起相对比较完善一点的这个预警啊、预告系统，有这样的动作吗？ 肯定是有的，因为这里有一个国家减灾机构嘛，他们就是负责预警啊这方面的一些就是协调工作，这方面是有的。都有这个预警的部分，都有一个就是提高告诉人们，哎，大家要注意这个那个了。但是其实在相当大的其他的一部分呢，我们也需要来自于比方说美国地质调查局，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调查或勘察局之间的一些协助。所以一下子你要把可能比较偏僻或偏远地方的这些人呢、真的是给调动起来，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有挑战。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印度尼西亚人呢、本身的生命力是很强的，他的韧性非常之强。像早些时候于苏拉威西发生了强烈地震，大概超过2000个人死亡，对吧？在棉兰这里呢，其实你就会看到，到了周末时分呢、就会有棉兰的大学生，他们就会发起什么呢？就是募捐啊、募款的这个动作，在这个就是路边，因为棉兰堵车堵得很厉害的，所以在堵车的过程里面呢，他们就会把那个募款箱啊，包括拿那个布条啊，就是沿街这么样的就是募捐。那么完了呢，我也发现印度尼西亚人他们当看到有这些年轻的孩子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对吗，他们就很主动的把那个车窗给摇下来，掏出这些个善款呢、捐给这些学生。我们看得到的是多灾多难的一个就是国家跟民族里面还是能够看到笑脸跟笑容，这个是不容易的。也就是我们如何让我们的人生面对苦难之时啊，还能够抱着这一颗平安跟喜乐的心，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功课。因为对于一般

It's 1 p.m. Beijing time.